织包括世卫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他说民进党上台以来坚持台独立场，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导致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局面是民进党造成。华春莹说，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北京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妥善安排。自疫情发生以来，截至昨日，大陆向台湾通报疫情259次。自2020年以来，台湾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了16次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下周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天气炎热，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13点，跌581点，总成交金额188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6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4.5跌10.5，美团249跌13.8，盈富基金28.12跌6.2。阿里巴巴207.6跌7.6，小米集团24.6跌6毫，中国平安81.6跌1.5，港交所444.2跌11.8，京东集团272.2跌15蚊，友邦保险98.7跌3.2，快手227.2跌1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98，瑞士法郎8.611，澳元6.095，加元6.425，新西兰元5.656，欧元9.448。每百日元对港元7.1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8点，跌909点。港金现价报1699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71美元，卖出18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先，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慢线落去湾仔的支路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啦，咁另外仲有呢个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西区嘅薄扶林到去中环方向，学士台嗰度附近咧有啲临时工程嘅，一带就比较多车噶。薄扶林到去中环学士台一带咧就交通繁忙，因为有临时工程啊。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而家去这个旺角方向啦，咁啊转过去龙翔道咧，近住彩石里一带多车嘅，龙尾差唔多去到德宝花园啊。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方向，咁近住彩石里去到德宝花园段都系比较多车嘅。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都系交通繁忙。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码头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啦。新界方面咧，马鞍山嗰度咧，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西沙路同埋锦英路交界部分行车线仍然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由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5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欧， 乜嘢事啊？崔杰彤， 点解你喺度系咁画个日历嘅？ 我帮 DSE 嘅考生倒数紧啊嘛。 点解要倒数啊？ 睇下佢哋仲有几多日要考试咯。 不如试下叫佢哋享受每一次考试仲好啦。 又系、哦， 转个心态，可能考得更好噶。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疫情期间佢可以话系拥有最多美国冠军唱片同埋产量最多嘅一位歌手啊 ，Taylor Swift。Mr. Perfect Face，Mr. Here to Stay，Mr. Look Me in the Eye and Told Me You Would Never Go Away。Everything was right，Mr.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all my life，Mr. Every single day。 产量多都要质素高嘅，都受乐迷嘅欢迎啊！呢一首歌都好啱听喎 ，Taylor Swift 嘅新歌《Mr. Perfectly Fi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十一号嘅骚动音乐啊，过咗母亲节，我唔知道今日星期几啦。 搞错啊，今 日啱咪得咯， 星期二啊。哇，但系咧，我想讲今日都唔知道做乜嘢 ，click 咗个掣，今日同波胜好似特别多偈倾。 系讲到好似我哋平时咧， 唔系因为我哋平时都冷漠啲咯，一开完麦，大家收工就自己各自就。即係都少溝通， 走啦，唔好 friend 嘅就我哋 都又唔會 WhatsApp 啊，又唔會成咁樣，都唔關心佢生活嘅， 亦都冇即係而家冇地方開，又唔會一齊飲酒，咩都唔會做噶。 我唔飲酒嗰啲噶，係啊，因為我都覺得唔係咁健康，即係我個人都係 sell 健康形象。 係， 我比較中意飲果汁嗰啲啦， 一定係啦， 榨汁嗰啲。 但今日我哋應該講講下係講開即係嗰啲音樂上面唔同 platform 嘅嘢嘅，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做緊電台，其實只係叫做。 promote 緊係啦，即係音樂或者講緊音樂嘅其中一個地方，但係仲有好多，譬如你以前做過digital 嘅 platform 啦，我以前做過 digital 嘅 platform， 係啦， 即 係 一啲網媒啊，簡單嚟講，俗稱網媒啦。我哋以前、 okay. 我以前就做網媒，係咁啊，尤其係做音樂嘅板塊嘅添， 係啊。 咁所以即係點解我都話我嚟到騷動音樂，我係開心嘅，即係我都好榮幸，因為可以承接翻自己熱愛音樂嗰、那個。性格咁样， 但系唔同嘅位喺边度咧？即系我哋电台讲关于音乐呢个节目，大家一路听住就，虽然我哋唔系一个好传统嘅音乐节目啦，我哋除咗会有一啲 music show 即系播歌，每日五点半个 part， 跟住有访问之外，咁我哋亦都有啲即系得意 set 文咁啦。咁但系其实 Mingy 都系呢一啲嘅环节居多， 唔同嘅嗱，即系如果在于。大家嗱，以騷動音樂為計啦，即係同埋我以前做嘅崗位啦，嗰、那個唔同位就係騷動音樂有一個很好好嘅 partner 咯。 哦， 咁啊，但係講翻認真， 一定我哋嘅監製啦。 係啦，咁講翻認真嗰樣嘢就係、是，其實呢個我咪後都同波成研究咗好長時間，就係、是、其實嗰個生態，你會發現喺網媒睇到嘅樂壇同喺電台睇到嘅樂壇係好唔同嘅。因為例如我做騷動音樂，我每日焗住要播歌，我亦都要焗住每日去留意有啲乜嘢嘅新歌。你變相嗰個聽歌嘅品味唔多唔少會受到啲新歌嘅影響啦， 係 同埋你會從歌曲去做出發，即係我哋會好純粹，因為我哋想播一啲好聽嘅作品俾聽眾聽啊嘛，或者一啲新嘅嘢哦，嚟緊香港個樂壇有幾咁繽紛嘅，個 trend 係點樣走，我哋希望係咁樣帶到一啲 message 俾大家。咁但係喺我以前網媒嘅生態就係、是、我哋冇播歌呢個環節啦，咁我點樣帶一啲？樂壇發生緊乜嘢事啊？就係可能係一啲好 juicy 嘅新聞咯，即係大家好簡單，就係大家睇到嘅一啲好娛樂性嘅新聞。例如我寫一個歌手，我好難用文字去形容俾你聽，我到底陳奕迅嘅新歌有幾咁好聽，因為我用文字解俾你聽冇意思嘅，你直接聽啦，係咪先？你而家咁多 music platform， 你鍾意俾幾十蚊月費，你乜嘢歌都聽到嘅時候，我用文字寫幾多形容到呢嘢歌幾值得聽，其實都冇意思。變相大家只會想知就係一啲 behind the scene 嘅嘢、 嗯， 就係所謂我哋記者或者可能係一啲網媒嘅傳媒人。佢哋去自己發掘到嘅嘢咯，咁所以我哋去做以前做一啲音樂嘅專題，我哋就要挖古仔啦。 而有啲似我哋訪問嘅狀態係咪？定係其實個 approach 都唔一樣噶啦。 個 approach 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因為如果即係以騷動音樂嘅訪問計，我哋都會盡量將個 focus 擺翻喺新歌。你嘅新歌係點樣去創作出嚟啦？有啲咩得意嘅過程啦？啲曲詞編監係點樣嚟？但係我喺網媒嘅世界，其實都係唔會寫呢啲嘢噶嘛，因為寫完呢啲嘢，其實可能好大眾主流，佢都未必會明白。可能 文字係咪好難？ 好難嘅。 即 係 chorus 中文係咩啊？ 副歌。 啊，系呢、這个太简单，对唔住。 Verse 反而我唔 系啦 ，verse 中文系啊，即系你会有好多好文字上嘅限制去解释一啲东西咯。咁、 嗯、 变相所谓喺网媒嘅世界去挖古仔就系、是、哦呢只歌讲情歌嚟嘅，哦系咪近排分咗手啊乜乜啊咁？你变相就系、是。其实同音乐嘅本质冇乜关系，好老实讲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只不过系大家想画一个好有 talking point 嘅主题，去令到哦呢、這个歌手哦原来佢早排失恋，佢失恋写咁嘅歌，咁大家去自己去听啦咁样，咁其实系冇乜意思噶嘛，咁、 嗯、 咯。 咁你以前有冇做过一啲专题？你自己系因为可以叫自己话事又好咩都好，都自己都几 power of 哇！我嗰时做过呢个都真系 有嘅，有一个嘅，有一个系。到我離開舊公司，我老闆都同我講話，其實你好好彩，你喺咁短嘅時間入面，你可以帶住一個令自己自豪，或者令到呢間公司自豪嘅一個 project 走，呢、這個係好多人做咗十幾年都未必做到嘅。咁當然，我覺得佢好浮誇啦咁講，但我真係覺得開心嘅就係早幾年我訪問過一個歌手，佢有一個 studio， 佢嗰個 studio 係好。 好耐歷史嘅，係香港最、嗯、最其中一個最耐歷史嘅 studio， 入面有好多好珍貴樂壇嘅寶藏，即係例如有哥哥嘅舞帶啦，例如有妹姐嘅舞帶，全部喺曬嗰個 studio 度。其實大家、嗯、我諗有睇過都會知係邊個，就係、是、咁。然後當初我去做呢個訪問嘅時候咧，我去。即係我哋要報題目噶嘛，即係同啲上司話俾佢聽，我哋 upcoming 有啲咁樣嘅 project 想做咁樣。咁當下第一下個反應就係、是，上司係覺得唔 OK， 佢覺得好解完俾佢聽一輪，佢覺得好悶啊，啲嘢好技術性。即係我點會正常人點會想知道嗰個 studio 個 panel 有幾貴啊？我點會想知道佢支麥係咩嘢型號，有啲咩嘢特別咁樣？唔會想知噶嘛！我就咁講俾你聽，都覺得冇興趣啦，係咪先？咁然後咁但係我就好堅持咯。咁、嗯、我好自己自把自為啦，咁樣我就去約咗嗰個訪問。咁其實都經好多層難關嘅，因為都。第一真係人哋個 studio 俾你訪問，都要知道你講啲乜嘢啊，係咪先？即係對個歌手又有啲咩幫助咧？咁樣咁又好好彩地，我解釋完一輪之後，對方覆翻我都覺得係 OK 嘅，佢覺得呢個值得做嘅。咁佢親身個歌手親身到場去解釋每一個 studio 嘅細節俾我聽，同埋佢攞埋特登去個倉度抄翻阿哥哥阿妹姐嗰啲舊嘅舞帶出嚟，俾、嗯、我去影相咁樣。咁、哦、然後個結果出嚟係點樣呢？就係、是、我記得喺哥哥嘅四月一啦，即係死記啦。我出咗嗰個專題第一集就係、是、我有一個即係原來有一個 studio 係承載咗樂壇好多回憶嘅。咁其中就係哥哥嘅舞帶。咁條片一出街好勁好爆。咁跟住老細話得得，你聽日可唔可以即刻出到第二條稿？ 即刻追住啦。 係啦，咁然後我講嗰一樣嘢個。現實情況俾你聽就係、是、其實以前咧喺網媒嘅世界咧，音樂係好難追過一啲娛樂嘅新聞嘅，即係所謂娛樂新聞就係電視你睇到嗰啲外匯家嗰啲啊，可能人哋外匯家嘅演員做啲少少嘢擺上 IG po， 其實好多人睇噶啦已經。咁但係我哋音樂其實大家好用心去做咧，我去寫都好難，條數係好難追過佢嘅咁樣。 咁而上司或者唔知係管理層咁樣，佢可能睇嘅嗰樣嘢，佢考慮嘅因素就不只限於即係嗰個內容，即係要睇條數啦。 係啦，即係佢哋都係會用一個好似股票咁嘅概念啦。你買唔買中嗰只股票啦？咁樣咁，然後我好自豪嗰樣嘢就係我嗰個星期 keep 住我呢一個專題係喺個榜上邊第一嘅，係跑贏曬全街嘅嘢咁。咁然後到呢件事發生咗之後，第一即係對方啦，即係嗰個歌手同佢公司嘅人都即係有再多謝我啦。咁然後其次更加重要就係我令到呢間公司相信原來係有咁嘅可能性喺度咯。 嗯，有冇覺得好現實啊？個世界 好現實㗎，好現實㗎。所以翻到嚟電台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嚟嘅，其實因為你可以。你終於可以在自己的選擇、自己的品味底下去推介一些歌曲俾人啊嘛！ 其實嗰時咁即係叫咁多同事或者上司未必睇好呢一個嘅專題啦，叫做。但你又咁堅持嗰、那個 point 係咩咧？ 因為我覺得信你要信嗰樣嘢咯，就係因為我當然我解釋俾個。上司聽嘅時候，我都唔會好講到，其實背後有好多故仔，呢啲都係要嗰個歌手話翻俾我聽。哦，原來以前嘅 studio 係有啲嘅儀式嘅，有啲傳統，即係例如打個譬如就係、是、哦，每個行內人上到個 studio 咧，佢會請佢哋飲。支可樂咁樣，即係會有好多好得意嘅故仔，或者可能哦個 console， 我點樣將佢大眾化咧？就係、是、哦原來個 console 即係台面嗰個錄音嗰個 panel 係價值等於一部古董法拉利咁樣，咁呢啲我盡量用一啲大家生活化 picture 到嘅方法去話俾人，係類比俾大家知道呢啲嘢到底幾有價值咧，或者可能嗰啲舞帶擺咗咁多年，其實係會發毛嘅，到底個歌手要花幾多心思先可以保存到？呢啲咁珍貴嘅舞帶咧，其實背後係有好多故仔。咁我係盡量去將個故仔感人嗰一面發掘出嚟咯。 哦，熱血嘅故事。 係，我講完之後自己都想有啲眼濕濕，我都有啲喊嘅想。 係，因為嗰種就係你一開波，哦，大家都不睇好嘅狀態之下，跟住但係最後成功做咗，唔係淨係做咗出嚟，而係個 result 仲要係好嘅。 係啊，係啊。 所以我到翻公司嘅时候，我都刮咗老细几巴。 点样啊？ 讲笑啫， 我想知道。 喺精神上刮咗佢几巴， 仲要系冇人知道，净系得自己知 道。系啦，即系嗰个星期翻到 office， 你个头可以抬得特别高咁样咯。咁我觉得自己赢咗噶啦， 我下爬对住人， 下爬望人咯，咁样咯。 咩啊？ 系啦，系啦，咁样咯。咁而电台又系另一个世界嚟嘅。电台珍贵之处就系佢可以直头直接，唔使用好多嘅文字去解释俾你听。一隻歌好，我就播俾你听，播俾你听好与坏，大家自己心入边会有一个嘅评定，系啦，有一个分数喺度，我唔需要话俾你听只歌系好定唔好啊。 嗯， 系啊。 同埋我觉得有一个少少 app value 嘅状态，就系你点样由一只歌去另一只歌，而嗰个 choice 唔系由一个 AI 按住嗰条 waveform 或者佢嗰个相似程度去黐埋佢， 嗯， 而系由一个人去拣，即系唔系就我哋节目所有播歌嘅朋友都系，即系佢点样拣嗰只歌 A 能去 B 能去 C， 然后踢歌讲个原因黐埋佢。 系啊， 我觉得呢个就嗰种有血有肉嘅状态，就可能即系电台可以做得到比较容易啲咁解咯。 所以我成日都学阿波成去点样播歌啊，点样砌嗰啲 playlist， 我系觉得系好值得学习嘅对象嚟嘅。即 系 我觉得佢又听得好啦，又拣歌拣得有品味啦，咁样咯。 唔系有人赞你啊 ，Monday Blues 好好听啊， 唉，嗰啲都有，嗰啲系开心嘅，嗰啲系。听众俾面嘅， 够啦，唔好再护大公好啦，好呕心啊！呢两个主持人，咁究竟我哋今日播嘅歌啊，系边一首 咧？歌都好热血， 并唔系揭晓俾你听，究竟系边个嘅 studio 啊？虽然佢哋都有，而系同样地讲紧一个热血嘅故事，当初不被睇好之后啊，能够有一个成绩出嚟。哪怕个成绩唔一定要赢嘅，但系即系叫过到自己个关，自己觉得开心就够啦。D J 嘅新派台作品《圣马力诺之心》。情场败不者，毁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上，还得逞强，眉头见血。 听日 DJ 专日今日新收到嘅派台作品叫做《圣马力诺之心》，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输入病例，连续四日没有本地感染，累计确诊个案11,812宗。新增输入个案的患者是一名27岁外佣，今个月9日乘搭 CX798 航班从印尼抵港，并没有带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不会要求外佣在申请工作签证时需要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他表示，评估过公共卫生需要，劳福局局长亦都会见过印尼和菲律宾驻港总领事。考虑到近日雇主、雇员反应和社会意见，以及面对一系列包括法律的问题之后，决定不会强制外佣接种疫苗，但他们要接受第二轮强制检测。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外佣可获豁免。第二轮强检期将会由第一轮的9日延长至到不少于2星期，要在今个月30日之前接受检测。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珊仪认为，如果社区疫情受控，检测不用安排得太密，可以鼓励非强制性定期测试。俄罗斯城市赫山发生校园枪击案，传媒报道至少11人死亡，包括学生和教师。全副武装的警察和紧急救援车辆赶抵现场，校园内传出爆炸声，冒出浓烟，大批学生疏散到校园内操场。初步知道，枪击案涉及2名枪手，一名19岁男子已经被扣查。有报道说，在校园传出爆炸声之后，相信涉及的第二名枪手死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对于所谓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邀请台独港独分子发言，批评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闹剧。华春莹说，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媒体报道疫情后，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信任度达到98%，中国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人民的幸福和满意作为标准和追求。他指出，这个就是真正的民主，民主绝不是开个峰会嗌嗌口号，更加不应该成为打压别国的政治工具。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田河啦，有坏车噶，车龙排到接近18乡交汇处。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田河嗰度啦，有坏车，咁龙尾咧接近18乡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和上狮隧龙尾在彩虹交汇处。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已经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而家将军澳道左转世贸频道的支路都是挤塞的。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落活道去莲道龙尾在骆驼苑对开，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段多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在美国东岸有个地窿整冧了两间大屋，令附近居民极度恐慌。 啲车同啲树仲有好多各样材物都跌晒落去，个窿仲越整越大添啊。 而在美国西岸就有一条吊桥左摇右摆，进入完全失控状态。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足一个钟。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 班神，出面热辣辣，又是时候去搵食啦！ 曳啊，波胜利，你曳啊！你讲咩先？讲清楚先，搵咩食先？你咁讲好容易令人误会噶嘛？ 期待这一拉这位快高者。这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心野心野？喂，我每次打喊路，触动你照片写暗号，可恶在线吞吐 ，yeah， 可恶用作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胸。假扮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 battle no， 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 佛十岁，约会没头绪，跳段舞法干脆，饮醉笑咗变化，无存现就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会 OK， 无聊人怎等？遇上人怎等？我们烦到死，没有准备。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停止我心野心野？投入这一拉一扯一起打不舍，费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我再最浪漫。 是啊，夏天的确是一个好日子来的，是会令人心野的，各方面都是。那么当然其中一样东西，夏日热辣辣就当然想去饮饮食食。 哥哥正是认得印第安咖喱，没错，我叫阿星，我对口水味，蛇王拼命拼命拼命要打不到 sexy babe， 这晚有个阿哥婆索又迷离，我一梦呢你看衣甲我看人甲脚慢慢碌地，一梦呢我各自拍跳舞脆甲脚慢慢碌地，青一套社腰一舞全部着色，乌色撈照在里铺街爆云样着印度， You got fire You got fire 全部着晒火，拉穿衫裤成班疏散 I don't know， 七十年浪爆你赚返啲福利，大军祝福你，咪怪我卑鄙，又像二太都被下家不躲避，去落单只收尾 I don't feel ok， 好一问呢你看衣甲我看人甲脚慢慢碌地，一问呢我各自拍跳舞脆甲脚慢慢碌地，今日返屋企早返个印度仔， Because 在同我悲跟风又跟美，I meet my同行 buddy落尖最 Q my day， 諗住重慶大廈 open day 又迷成養馬地，百川草都甘然無味，毫無防備搭咗去落大陸，快啲喐架你屋住到篤，見到喬寶寶去最好我要去拜大佬 He said Brian 你好 How are you， 有乜幫到你，有冇去過鴨鼻拍過戲放過屁試下 understand 香港地，星莫对瞌睡鼻，蛇王拼令拼拼令要得不到 sexy babe， 这晚有个阿哥扑朔又迷离，我一问呢你看耳甲我看人甲脚慢慢碌地，一问呢我各自拍跳舞脆甲脚慢慢碌地， 一连听了两首作品，先有 Carita 的深夜，跟住啱啱呢一首是子晴的印度咖喱印物呢。点解会播呢首歌呢？因为令我想起一个我好佩服的人，就是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曾经在旺角呢，每次你出地铁站就会大嗌旺角咖喱，旺角咖喱。是啊，嗰阵时的确天气热。但佢嗰一份勤劳系令我吸引咗我上去食咗一次旺角咖喱嘅。 用手指铭记你最爱游戏，让我试试和你飞。200cc 已准备，齐集起点，随机赛道上降临，分分钟缠住你，对付你不可一世。I will fight you, I'll fight you， 赢个彻底，再倒数三二一，分开出世抢手位，加速转弯落尾也要追得到你，找到捷径，磨估分。车胎最找地，黄墨花朵美亦对照下游记，逐格试试来对比，练到手指也甩皮，纯属赛道连揸镜阵亦有预备，追求食运越你，竞技里的几心战。 I will fight you, I'll fight you， 将你压扁，再见到终站先飞出贵壳做甜甜。 当然啦，喺呢啲热辣辣嘅天气，唔系下下都要出去汪国咖喱，汪国咖喱嘅最正，梗系同一班好朋友喺屋企打住机食嘢，咁啊真系 perfect 啊！咁当然前提系，而家你都知啦，啲外卖 app 几塞车啦，打机之余你要等得咯，唔好怕肚饿啦。啱听过有陈雷嘅屈机， suffocating， 死于 framing， 唯有只系得个人入面。I'm waiting waiting， 只系得个等。我有苦自己知，但我知自己唔系一个人。

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哪知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道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我很多句歌。头上我可转可变不过，仍是我明白到一趟即兴之旅会出错， 好耐冇见啊！吴业坤坤哥嘅一路咁啊，食拉面一定系跟坤哥嘅。但系呢啲天气咧，食拉面有啲热。如果可以望住个海滩，敲住炭杯嘢饮，食下菠萝冰，都应该几正。 伸出走到岸边，欣赏最美换日线，随手执几块石抛向远处夕阳，直到夕阳迷失于潮退的方向。 海风吹响木吉他， 声音簌簌像细沙。如果今天你在，应该有。 尽兴的一次抱握， 星空是晴朗的，和你一生，或者心境幻想，才找到愿你可以任意飞，与我去看月牙好吗？ 夜幕下，氧气里转过， 当天空降下一颗浪漫星，海边散发最多。 Jean C 加上周伯伯周国贤有呢首浪漫石 Gravity Duet， 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而喺全国，依赖呼吸机或者喺深切治疗病房留医嘅新型肺炎重症患者数目创新高，达到1177人。全国知事会召开网上会议，讨论喺各地肆虐嘅变种新冠病毒疫情。会上对中央政府未有拿出有效对策表达不满和愤怒，批评中央低估疫情蔓延趋势。

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来打疫苗之前有一啲嘢系需要注意噶， 所以我哋一定要讲俾大家知。以下人士在接种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之前都应该先咨询医生，包括曾经在接种伏必泰或任何其他疫苗之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或者呼吸问题，或者曾经在任何注射后晕倒的人士。 还有啊，怀孕期或者哺乳期的女性和16岁以下人士都要留意啊。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足一个钟。 骚动音乐的嘉宾是一对乐队来的，还要是英文名添，但是你都吃得很好。 我觉得这句简直是为他们度身订造。 嘿呀嘿呀嘿呀嘿，做 trio。 师傅，我们有哪句不是度身订造？我哋今日收音乐嘉宾有本地嘅乐队 Hey Joe Trio 嘅 ，Hey Joe Trio， 嗨， 大家好， 尴尬咯， 尴尬咯，佢尴尬紧啦，因为尴尬紧嘅时候，三位不如都介绍下自己嘅名字同埋喺乐队里边嘅 position 啊。 好啊，大家好，我系阿 John， 我系吉他手同埋 vocal， 我系鼓手阿 Sam， 我系弹 bass 嘅 Pattern。 啱啱 呢个时候介绍完，要再。扮一扮呢一个今次个尴尬卷轴， 我好好奇系点样写出嚟， 系真系有得写字，就正如个蛇字都有得写一样。 哦，好靓喎！气啊气啊气啊！ 你知唔知啱啱嗰句嘢系？你知嗰句系一首歌嚟噶嘛？啊，咁都好啲。 扮系咪要扮唔知啊？你唔系嗰年代噶喎。 你哋要扮知啊！ 我几惊佢哋真系未出世嗰阵 时。系啊，唔会唔会，好犀利喎！呢个个希原来咁可以咁样写口字部做个， 好靓喎，同埋啲字。 希望嘅 系啊，我哋监制亲笔提字嘅呢个，系真系亲手写嘅。 系啊， 我哋会。 三個人 share 一卷啦，唯有 係啊，同埋嗰個希字我哋都揾咗，哦，原來真係有得咁樣寫，即係揾翻嗰首歌嘅歌詞咧， 佢 真 係有寫 嘅，係啊，真係咁希啊希啊希都係咁樣寫噶。 本身諗住 trio 都寫中文嘅，但係真係諗唔到點寫中文。 希三人 希唱團，係啊，希組三人合唱團。你有冇成日都有諗嘅？係 咯，有冇中文名啊？未諗。 就係三人合唱團。 O K O K。 希組三人 嗰啲咧， 係啊， 係啊，下一次我都唔知仲可以食到啲咩，因為呢一句係啊。阿斌谂嘅，佢好快谂到，佢话喂，不如就呢、這个，其实我哋都觉得好正嘅呢句食得，但我哋就谂紧究竟可以讲啲咩呢，又真系俾我哋谂到，因为气呀气呀气呀气呀气，下一句你记唔记得系咩？ 团结一心有新转 变，冇错啦，就系呢只 嘅，真系识嘅， 真系识嘅，就系你哋三个团结一心有新转机，系啊，咁所以我哋从呢一个气呀气呀气呀气做 trio 嘅呢一句嘢引申落去，其实真系想了解一下三位。 Hey Joe Trio 呢一隊嘅樂隊啊，即係整個團結一心嘅新轉機啊。其實呢一個成軍啊等等，可能由當初到而家大概成軍嘅時間啦、啊、過程啊等等係點樣樣，可以等你哋介紹一下。 其實就我同阿 Jo 係中學同學嚟嘅，咁、我哋由中一玩到而家咁樣啦。咁中間我哋又一齊去叫做學吉他，咁聽好多 band 咁樣啦。咁就嗰陣時咧，差唔多畢業啦，跟住就我同阿 Jo 話，不如真係我哋認真啲搞隊 band 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嗰陣時我聽好多一啲 blues rock 啊，一啲西方嘅，可能例如Jimi Hendrix 啊、John Mayer 咁嗰啲。咁嗰陣時咧Jimi Hendrix 係一個好傳奇級嘅 blues 嘅吉他手，咁佢有一首歌咧。就叫做 Hey Joe， 系啦，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啊 Hey Joe Hey Joe， 因为阿 Joe 英文名叫 Joe 啦，咁佢中文名有个 Hey 字嘅， 系， 咁我就话不如我哋搞一对三人 band 啊，即 trio 啦，咁啊叫做 Hey Joe Trio 啦，咁样，咁其实讲真系讲笑嘅啫， 系， 跟住点知就好啊，咁啊就用到而家咁样咯，完全之后冇谂过改名嘅就， 哦，咁嗰阵时就谂住嗰阵时得两个人啫嘛，咁跟住去到几时就搵到阿 Sam 啦，点样认识佢到加入咁样咧？ 阿 Sam 其实系最近先至加入嘅，所以所谓最近即系呢一两年， 系 啦，两年啦， 两年 啦， 两 年，系啦。咁样即系因为我哋当时开始成军起咗猪肉嘅时候，就系网上喺啲论坛嗰度招人咁样。 哦， 系啊，咁嗰阵时都几兴咁样去搵人夹饼， 而家都冇咗呢件事。 系咯， 系咪冇？ 而家嗰个论坛仲喺咪度啊？ 應該榮休咗， 榮休咗啦。咁而家有冇話啲band 仔通常去邊度揾人招人夾 band 嗰種？ 其實我哋都唔知。 我講 Facebook 會唔會都好 out 啲 ？Facebook 好 out 咯，IG 嗰啲啩可能都 係。但係當初你三個係就係喺呢啲論壇嗰度碰頭，有冇話要有啲篩選條件嘅嗰陣時出 post？ 嗰陣時係即係阿 Sam 係第二代鼓手啦，咁我哋第一代鼓手就係嗰陣時論壇，咁我記得係得我先識用嗰個論壇，阿 Jo 唔識嘅，咁我哋就打話想做第三人樂隊，中意啲曲風可能係 blues 啊、funk 啊咁樣嘢，咁然之後我記得我最尾係加句最好係女仔咁樣。 真 係 多要求啊！ 係係，又要跟住又要唔知點點點啦。咁最尾就去識咗第一代鼓手男仔嚟嘅，係啦。咁然之後去到我哋2018年嘅時候出咗第一隻歌起歌啦。咁嗰陣時就有啲成員嘅變動，咁嗰陣時就through 朋友介紹就認識咗阿 Sam。咁嗰陣時阿 Sam 係一個support 嘅角色咁樣啦。但係我哋一夾到之後就發覺一拍即合。 系， 无论系性格或者系听嘅嘢或者相处咁样，咁我哋就将呢个模式就沿用到而家咁样咯。 我想问嗰种夹咧，会唔会系假如有一只歌咁样，可能大家第一次 jam， 其实一玩落去好 smooth 嗰种，其实就系其中一个嘅所谓一拍即合嘅一个 symptom 咁样样 嘅。其实系噶，因为其实喺 jam 嘢嘅时候咧。大家係會 feel 到大家嘅性格，某種程度上，即係話好簡單，即係話你聽唔聽，會唔會聽人哋嘅嘢啊，或者係會唔會就人哋啊，咁樣呢啲嘢都可以喺 jam 嘅時候會發生。咁樣可能啦，我係一個冇咁就人嘅人嚟嘅， 唔係可能，唔 係事實，呢個係事實嚟嘅。 你叫個名字就知啦，啲租出入三個字有兩個字都關你事， 個人主義咯。 係 啊， 咁樣咧係啦，咁然後咧阿 Sam 咧就好就得人嘅，咁我哋就會喺呢一方面當時會比較夾咯。但係咁當然啦，依家我哋就要慢慢開始揾翻一個位置係我哋可以係。嗰有個 chemical 嘅 reaction 啦，即係唔會話我成日係要你鬥我嘅，就唔係咁樣嘅。咁樣不過咧，當下嗰一樣嘢係已經感覺到我哋係可以合到呢個拍啦， 係 可以一齊去做落去咯。 咁喺阿 Sam 嘅角度咧，頭先就聽到 Pattern 同埋阿 Joe 嘅角度啦。咁阿 Sam 嗰時有朋友叫你去，係咪你嗰時本住嘅心態咪哦，咪去玩下夾下幫下手咁樣嗰種嘅？ 其實我加入 Hey Joe Trio 之前，即係我個朋友揾我之前，我已經聽過 Hey Joe Trio 嘅名啊，已經即係知道佢哋玩 blues 玩 funk 好嘅正，同埋我都比較偏中意呢類型嘅音樂咧，即係比較跳躍感強啲咧。咁所以當時我 friend 一揾我，哇好啊，咁之後去到，我仲記得第一次見到阿 Joe 嘅時候咧， 係 我真係心諗。點解呢個人可以咁熱情？即係過分熱情啊！佢 做過啲咩，或者講過啲咩嘅？你仲記唔記得？ 佢好似查家宅咁樣問你，你中意聽咩啊？即係又搭膊頭又剩啊！ 搭膊頭即係 係咪上咗叉船咁樣？當下你有啲咩諗法啊？嗰一刻你 有冇諗住走啊？都 係我嗰下我係有少懷疑佢嗰個性取向，我有少驚驚地啊！ 即係即刻哇坐開少少啊嗰啲咧， 係 啊，咁但係最尾冇嘅，即係發現咗原來佢正都正常取向啊， 係 咁就冇啦，咁啊大家 冇分正唔正常嘅， 從此就冇隔膜咯， 冇分正唔正常嘅，不過就你冇需要咁緊張咁嘅， 係真嘅。 咁喺 jam 起上嚟嘅時候，可能頭幾次你又 feel 到阿 pattern 同埋阿 Jo 嘅嗰種音樂係點樣，即係用一個音樂嚟好似傾偈了解咁樣。頭先阿 Jo 話可能了解到人嘅性格，咁樣你嘅 angle 嗰陣時 jam 落去，你又 feel 到啲咩嘅？仲記唔記得？ 因為我其實我自己玩音樂個性格就係中意聽人哋做咩之後，然後我再諗下點樣可以去 support 到佢哋件事。咁嗰陣時玩嘅時候，其實已經 feel 到阿 Jo 同埋 pattern 佢哋已經係好似啲嘢融為咗一體咁樣，咁我又加上我性格就係中意 support 嘅時候，咁就好容易咯，成件事即係唔使分開聽兩個，其實佢哋兩個就一件事咯。 哦，咁啊 ，Pattern 同阿 Jo 因為夾咗好耐，但係要夾到呢一種嘅默契嘅時候，特別阿 Jo 就自我啲啦。Pattern 當初係咪都花咗啲時間去摸索同阿 Jo 即係呢兩個人嘅一個 chemistry 先嘅要？ 其實都因為即我嚟講，我個位置即係低音吉他呢一樣嘢係本身都係要好聽其他樂器去做一啲配合咁樣嘅。咁喺呢個尤其是我哋係三個人嘅模式咧，其實某程度上即係可能其他嘅樂隊嘅配置可能有埋個琴嗰啲，咁我就有時考慮到如果我哋三樣嘢咁我嘅角色應該要再穩陣啲啊，再墊底啲啊。咁而呢樣嘢正正就係同阿 Jo 嗰樣嘢好夾嘅，因為其實佢係向前衝㗎嘛。 嗯。 咁但係向前衝嘅時候，咁你成隊 band 基本上你都唔可以俾佢即唔可以 drag 住咁樣，咁所以變咗就會遷就翻啊，其實佢想要啲乜嘢，咁咪慢慢係喺呢個夾嘅途中，其實呢即係呢幾年啦，都知道大家想點，就係咁樣咯。係 啊，其實即係我會想講話，我同 Pattern 嘅嗰個關係咧係天賜嘅，真係，因為其實我哋之前冇諗咁多嘢噶嘛，一開始夾嘅時候邊度諗咁多話，我哋夾嘅時候，我背手就要點樣，我就要點樣，佢就要就我點樣咁樣，冇呢咁複雜嘅嘢嘅。但係就係我哋可能我哋嘅性格啦，同埋我哋相處嘅方法，引致到我哋喺夾 band 嘅時候有咗嗰個 synergy， 即係嗰個嗰個。 同步啊， 系啊系， 所以你个关系就好似一条鱼咁啊，系嘛，酥眉啊， 冇错啦，冇错啦， 呢个又讲 晒啦，大哥 ，OK， 多谢， 好明白，所以你揭晓就如果唔系，如果 真系冇人 get 到， 如果唔系真系正， 铺咗好耐嘅，但系咧，我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其实我认识 Hazel Trio 嘅时候咧，系佢哋推出起歌之前嘅，我估佢哋未必有印象，就系因为我仲喺旧公司嘅时候咧，有啲 project 就系会揾一啲乐队同埋一啲歌手做一啲 cover 嘅作品，咁嗰阵时有好几次咧，我哋都系揾咗 Hazel Trio 同唔同嘅歌手去彈一啲嘢咧，咁嗰陣時點解會揾幾次都係 Hazel Trio， 係因為佢哋嗰種 blues 嘅風格，或者係佢哋嗰種有少少 jazz fusion 嘅嘢，我哋覺得啊出嚟啲歌個效果好好啊，同原作有少少分別。咁我哋揾咗佢幾次之後咧，佢哋就出咗起歌啦。我又好想問一下，因為之後冇乜機會見到，點解會突然嗰一下就終於立定嗰個決心去做一啲自己嘅作品呢？ 其实我哋不嬲都有做自己嘅作品嘅，咁样不过咧嗰阵时由最一开始去到起歌咧，中间都有一段时间我哋系去学做一啲嘢嘅。咁因为最一开始我哋 jam 嘢啦，我哋中意 jam 嘢，中意外国嘅嗰啲 blues 嘅嘢。如果大家有听翻咧，好耐即系 Jimi Hendrix 啊，咁啊或者 Stevie Ray Vaughan， 我哋好中意嘅呢啲音乐嘅时候，就知道佢哋好多时候当几个 chord 喺度 jam 嘢，喺个台度弹好耐，弹吉他咁样。咁对于现代嘅音乐嚟讲咧，即系现代嘅听众嚟讲咧，会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嘅，因为现代嘅观众可能会比较习惯有人唱啦、啊、等等嘅音乐嘛。咁同埋咧系会比较习惯嗰个编曲系紧严紧啲嘅。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呢个 jam 嘢嘅嘢喺 live 玩嘅时候系好好玩，而且啲人都会好中意嘅。但系当你去到一个 studio 嘅 production 嘅时候咧，就可能我哋需要去谂翻点样去做一个编曲。是去嚴謹翻，而且是可以令到有嗰個成個嗰個起承轉合是有的咁樣。咁所以去到起歌嗰陣時，我哋就係開始掌握到呢啲編曲嘅嘢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出現咗起歌呢一首歌。 係咯，你啱啱講嘅嘢，我都喺度諗翻。譬如有陣時睇一啲 live show 玩一啲頭先講 blues 啊、jazz 嗰啲，嗰個感覺好自由嘅，因為佢其實個 show 我當一個鐘，嗰一個鐘裏邊其實裏邊嘅嘢可能係真係好 ad hoc 加落去大家。 咁但係去到做一個一首歌咁樣為例，其實嗰樣嘢就要好似感覺要好工整，即係譬如我 release 咗一首派台歌係咁樣嘅 version 嘅時候，咁可能出去表演有機會會有變化，但係都不能離太遠，即係嗰個嘅自由嘅程度好似冇之前就咁玩 live show 咁 free 咁個感覺。你哋自己玩嘅時候係咪都係覺得即係呢個 production 上同埋 live show 上面個分別都係咁樣樣嘅？就係 其實做即係如果即係正式嘅 studio production 係會需要好多細節位要留意嘅，即係同 live 呢個係真係好唔一樣，因為去到可能聽眾聽嘅時候，可能有一啲位置，可能係我哋 live 嘅時候未必做到，可能係一啲會有啲琴啊，或者有啲和音，或者好多 layer 嘅一啲編曲咧，其實係喺做錄音嘅時候係要注意嘅。咁 which is live 咧係好難去 present 到呢樣嘢，所以喺嗰段時間其實我哋喺點樣由可能我哋就咁三樣樂喺個台上面啊，好 ad hoc 咁樣玩，而去到後邊去好細緻去處理一啲咁樣嘅 arrangement 咧，其實中間呢段時間都即係都身邊有好多嘅前輩啊，咁都教我哋點樣去點樣去做得好啲啊，咁慢慢學習，就去到真係先敢話即係正式做派即係推出自己嘅歌咁樣咯。 嗯，甚至乎有時會唔會喺 studio 嗰度，譬如 free jam 當諗住寫一首新嘅歌咁，其實都要錄定佢，因為你知即係開住部機長 roll 住，因為你嗰下 feel 到彈完之後，可能玩完之後仲記唔記得，可能忘記咗或者過咗嗰度，會唔會都有咁嘅狀況出現㗎？ 會㗎，因為其實就好似我哋呢一首新歌《淺色告白》咁樣咧，我哋都係用好似用一晚嘅時間咧，去諗咗成首歌，成個最基本嘅 structure 啊，成首歌嘅編曲嘅。其實嗰陣時已經真係諗好咗八成嘅成首歌。咁嗰陣時嘅做法都係我哋喺度 jam 住，即係好似 pattern 當時彈咗嗰個 bass 嘅 chord 嗰個 intro 咁樣，然後我哋就揾啲嘢錄低，我哋就喺度 jam 咁樣 jam 一個成首歌嘅版本出嚟咁樣。 嗯。 出手可奏出如千百种故事，玩 Lucy 玩到啲我仍然没名字，这一首歌已出现讲我想讲的大字，轻飘之时风癫太易，现在用旋律缠住你，节奏还快比音界里的瑰宝，亲手执笔以歌词写我的态度，三分钟一只歌粉浸了浸倒数，一手执起吉他从不会怎么劲大怒， Hey Joe Trio 的喜歌，咁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连续四日冇本地确诊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疫情稳定趋好，变种病毒似乎冇喺社区大型爆发。佢话近日有关强制检疫工作引起嘅不便，特别系检疫中心居民有不愉快经验，包括环境唔太好、食物有问题、服务欠妥当。离营时有混乱，佢表示歉意。林郑月娥又宣布，后日凌晨到期的社交距离措施将会延长两个星期，不作任何改变，让有关处所继续适应新措施。今个月24号星期一，即是中学文凭试结束之后，全港学校可以恢复半日面授课堂。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近期社会就假新闻有好多讨论，至今香港未有相关法例，亦都未有就假新闻的法例定义。他话有媒体作出生安白造或者误导性报道，要等外国记者协会或者香港记者协会评定是否属于假新闻。邓炳强出席湾仔区议会会议之后会见传媒，主动提及假新闻。他说如果假新闻引致煽动仇恨、分化社会或者引致挑拨仇恨等，有机会引致包括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罪案，警方就要处理。前年反修例事件期间，梁凌杰在金钟太古广场堕楼身亡，死因庭展开研讯，将会传召21名证人，预计研讯11日。庭上展示梁凌杰的遗物，包括一本笔记簿，写有对香港已心灰意冷，以及绿色殡葬心愿登记表格。庭上亦都披露梁凌杰的父母和妹妹在事后两个月已经离开香港。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丽港城。重复一次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港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呢一边啦，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噶。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车龙就排到去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喺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啦喺翠屏南村对开。另外而家左转深茂坪道嘅支路都系挤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 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阿欧， 乜嘢事啊？崔杰彤， 点解你喺度系咁画个日历嘅？ 我帮 DSE 嘅考生倒数紧啊嘛。 点解要倒数啊？ 睇下佢哋仲有几多日要考试咯。 不如试下叫佢哋享受每一次考试仲好啦。 又系、哦， 转个心态，可能考得更好噶。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咧有 Hazel Trio 啦，就本地嘅乐队啦。今日有阿 Jo 啦、Sam 啦同埋 Pattern 嘅。咁啊，头先听都有提过，就有而家新嘅派台作品就系呢个潜意识告白嘅。今日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下呢一首歌，佢听完之后一啲感觉啦，估翻转头啦，咁样。 好刺激啊！ 系咪好期待我哋估啲咩咧？ 好紧张啊！ 你先啦， 我先。我想估咧，系因为呢一个嘅曲风同个题材，再加埋个 MV 各样嘢咧，我觉得好一致啊，嗰个感觉。咁、我想估嘅，其实成个创作嘅起源就系你哋三个可能有一晚啦，我唔知系喺 studio 定系食饭定点样都好，有倾开一啲爱情嘅嘢，包括系哦曾经有冇试过可能中意个女仔，跟住 stalk 佢啊，又或者系啦，即系 FF 一啲女仔，哦如果同佢拍拖啦，即系点点点好正，即系有呢一种嘅。討論的話題出現，然後就帶著這個 topic， 喂，不如用這個 topic 去寫一隻這樣的歌啦，這樣就令到曲風上面啦，可能剛才講譬如 Pattern 彈的東西啊、歌詞啊等等，就變成了這樣了，是的，而源起就是一個這樣的 conversation， 這個我估的。等佢估埋啊，等阿斌。 好啦，咁啊，我嗰个咧就系、因为今次咧，呢一首《潜意识告白》咧就揾咗 Gary Tong 去做监制。咁头先我哋都讲咗 ，Hazel Trio 系一个以 blues 为主嘅一个乐队啦。咁啊，今次呢一首《潜意识告白》就系、一个 blues ballad 咁样嘅歌曲嘅时候咧，我觉得因为 blues 本身有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就系在于编曲入边，所以我觉得今次揾得 Gary Tong 去同你哋一起合作做呢首歌咧。某程度上你們應該會花了很大部分的精神和討論都是在個編曲裡面的。 嗯，是的，那就交給你們逐個揭曉了。 逐個揭曉。 是的，即是我們兩個去估的。 我想聽咗波城嗰個，嗰個比較嗰啲花生味濃啲啊！ 花生味濃啲，大家 邊個負責鬥？ 都係我㗎啦，都係我 啦。Pattern 鬥 啊！好，咁咧首歌咧的確係我哋。食完飯之後，或者係食緊飯嘅時候，我哋討論嘅一個話題嚟嘅。因為我哋咧自己好中意，即係夾 band 以外，即係唔夾 band 嘅時候就好中意做一樣叫 team building 嘅嘢，就係即係可能食飯啊、打機啊，或者睇戲或者嗰啲啦。咁講咁喺呢啲活動嘅時候都會傾一啲慢慢去講一啲以前嘅嘢咁樣嘅，係啦。咁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呢首歌係即係我哋朋友嘅真人真事嘅故事改編啦。咁是的，的確有很多我們聽回來或者甚至可能我們經歷過的一些感情的經歷去放在這首歌上的。那你至於說有沒有 stalk 人那些， 咁我梗係講冇啦，係咪先？即係我唔會話，我唔會喺話俾你聽，哎，我有 stop 一個女仔跟住點。 咁你啲朋友有冇？ 我冇住先嚟啦，問一問，問一問另外兩位成員係咪咁嘅先？ 或者你覺得呢首歌裏面嘅嗰種可能，我稱之為咧比較痴戀啲一個異性，最貼近你三個邊一個咧？你哋覺得？ 其实我会觉得我哋三个同埋我哋嘅朋友啦，都系喺呢一首歌入面嘅。 系， 因为喺我哋各自，其实我哋各自讲下我哋大家嘅一啲经历，同埋我哋朋友嘅经历嘅时候咧，我哋就即系一好似进入咗一个 vibe 咁，进入咗一个气氛入面咁。咁喺呢个气氛里面咧，就生成呢一首歌。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喺首歌入面嘅，同埋当我哋当谂个词、谂个主题嘅时候，即系我哋又未至于话系我单一呢一个故事咁样，其实唔系真系咁样嘅。我哋会觉得呢一个可以系大家听到都会去谂翻起自己嘅可能一啲嘅经历嘅一个方向。 唔得唔得，嗱，因为咧头先 Hazel Trio 咧话佢哋好中意 team building 啊嘛，我哋而家玩一个 team building 嘅游戏，睇佢哋有几了解佢哋嘅队员先。头先嗰个潜意识告白咧，系一啲即系 stalking 嘅一啲即系古仔咁样啦。三位成员入边，如果你哋各自自己心目中一听到首歌或者写嗰份歌词嘅时候，就系谂起你哋三位嘅其中一位成员。你哋就嗌佢個名出嚟，一齊嗌，我數三二一，一齊 要 嗌，係啦，一定揀。嗱，我俾五秒時間你哋諗啊，諗完之後咧，我三二一，咁你哋就嗌佢個名出嚟喎，嚟嚟準備好嚟啦，三二一。 Pattern 啦 ，Pattern 喎，兩票 Pattern 喎 ，Pattern 你不如自己解釋一下啦，我真係幫唔到你兜。 點解會揀 Pattern 啊？我聽到阿 Sam 有講 Pattern 喎， 係啊 係 啊， 係啊， 我都係我都係投 Pattern。 系， 我估唔到，你哋系第一次系会令到我哋进入咗呢个一大大家出嚟。 我最中意咧搞散嗰啲乐队啊！ 一定要一定要讲啊！呢个系啦 ，Sam 点解会即刻冲出嚟就讲 pattern 啦？ 一定系 pattern 噶啦， 系一定个位在于系你未必需要讲佢当时真系做咗咩，但系可能系你认为佢啲性格啊，或者佢平时点样有嗰啲嘢咧，都可以系迹象嚟噶嘛。 你睇佢嘅外表认知啦，你戴晒眼镜咁样， 你够大咯， 你自己都戴眼镜， 你自己解释，你自己解释，或者咁样讲啦，我讲下啦。咁其实因为 pattern， 即系有啲嘢系出于唔知啦，命或者系一啲星一啲星象，有阵时系啲星象嘅嘢嚟噶嘛。 系 咁啊，令到 pattern 系比较容易会进入咗有关呢一啲嘢嘅事情咁样， 进入咗嗰个状态咁样。 系啦， 佢咩星座噶？佢系。 處女座， 處女座， 哦， 咁样就咁佢嘅呢一类嘅经历其实系比我哋多嘅， 系 咁样就所以就比较适合，即系有多啲嘅嘢就可以挤落呢首歌度，咁解咯。 但系头先咧，我想讲咧，好似唯独是阿 Jo 个名冇出现系嘛？我有冇记错？ 系啊系啊， 唯独是阿 Jo 个名冇出现，真系真系嘅，佢完全系冇呢啲嘢嘅。 冇，真系冇呢啲，佢好少呢啲花生嘢，佢好少呢啲花生嘢。 唔係，不過如果真係直接啲咁講，其實我自己都有啲經歷係，我覺得係可以喺呢首歌度揾得翻嘅。咁、而我哋喺一齊討論個詞嘅時候，即係我都會擠咗少少我嘅諗法入去咯。係啊，咁所以點解我頭先講話，即係我哋三個嘅嘢都有，不過只不過我哋都覺得，我哋有兩個都覺得 pattern 嘅比較多。 係咯，因為仲要係阿 Jo 做 vocal 嘛，咁。你去唱嘅时候，你要好捉得紧嗰一下 就 谂 住 pattern 感觉，咁你就要代入阿 pattern 嗰、那个经历噶啦。你会唔会向佢请经问啊？喂，你嗰阵时系点样噶、啊？咁样 唔系，其实我哋因为我哋成日都一齐咧，都我都知道佢嗰阵时系点。 唔使特别问你，其实 跟住再问落去，阿 Jo 就话，其实嗰阵时 pattern。stock 嗰個係我， 哇好驚啊！ 或者好簡單，你攞佢 IG 出嚟睇下佢 follow 邊啲人咧，都大概知噶啦。 死啊！冒住生命危險去做呢個訪問， 係咪中咗伏咧？ 但係頭先咧，我亦都聽到咧，應該係咪 pattern 就有講 Sam 個名嘅？ 係啦， 係啦，啊俾個機會你又， 俾個機會我平反啦。 係啦，佢都戴眼鏡啊，係咪先？ 佢都戴眼鏡，主要係因為阿 Sam 其實Hazel Trio 即係當佢加入咗之後咧，其實佢帶咗好多一啲我哋以前冇嘅一啲嘅想法喺裏邊。即係我哋可能以前我哋作曲咧係好中意，可能係首嗰、那個音樂性行先，再套一個主題落去。但阿 Sam 就係一個其實佢係用感情去行先，可能去諗首歌嘅時候，佢會啊，我不如上首歌係講啲咩咩咁樣。而譬如前面識告白咁樣，因為咧其實我個名係我改嘅，即係我就會覺得啊，不如講一首歌係關於一啲冇勇氣啊，一啲好負面或者係好似真係有少 stalking 嘅成分咁樣啦。咁喺我哋日常我哋三個嘅交流裏邊咧，其實我可以咁講啦，一半係音樂啦，另一半都係一啲可能討論緊異性嘅話題咁樣。咁基本上我同阿 Sam 好多話題都係啊大家開個 IG 出嚟，跟住 look 呢個。幾好喎、啊，互相交流咁樣。咁我見到阿 Sam 係比較多呢啲，阿Zoe係比較少，所以我就會點解我會揀阿 Sam 而唔係揀阿 Zoe 咁樣咯。但我點我都估唔到佢哋會篤我出嚟。 你揀埋自己啊嘛，咁咪一致咯， 好似好啲。 我都係啊，我同波成都係咁，我成日。叫佢借個 IG 俾我睇下有邊啲可以 follow， 咁所以而家多咗咯就，通常都 partner 攞嚟出賣， 都係啊！我而家即刻開翻我 IG 咧，我開放大鏡 explorer 咧，成日開到都係好多女仔喺度咧，即係嗰啲咧，即係嗰啲嚟嘅。 你哋揾 common friend 啦，下一集。咁啊，一集又到答我嗰股嗰個啦，即係今次同阿 Gary Tong 去合作嘅時候，係咪會都花比較多精神喺嗰個編曲嘅方面咧？ 其實咧 ，Gary Tong 嘅做法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兩位監製啦 ，Gary Tong 同埋 CY Kong， 佢哋都係嘅，佢哋唔會話同我哋講話你咁樣做啦，或者哦你整首咁樣嘅歌啦，佢哋唔會咁樣同我哋講。咁所有嘢都係我哋自己出發去諗點樣做，點樣去點樣想做啲乜嘢，係我哋自己去出發嘅。咁好似呢一首歌咁樣，我哋頭先都講咗啦，我哋嗰、那個成首歌嘅出發點就係純粹係我哋一齊傾偈去諗咗一個。vibe 一個氣氛出嚟，然後沿住嗰個氣氛去做呢首歌。咁然後呢首歌嘅編曲咧，當時我哋都其實都諗咗七七八八嘅。咁然後交俾Mr. Tong， 即係Gary Tong 聽嘅時候咧，佢覺得 OK 呢個編曲係 OK 嘅。然後佢就再諗一啲少少嘅 on top 嘅嘢咯，即係可能係加啲咩啊，啲琴用啲咩聲啊。咁因為 Gary Tong 始終係琴比較叻嘅嘢，同埋呢個位加啲咁樣嘅和音啊等等，即係係 on top 嘅一啲。靓嘅嘢咁样，所以咧咁样再加埋个 vocal 上面点样去做好啲啊等等，呢啲嘢就令到首歌会系升华咗。咁所以如果讲话我哋嗰个讨论系喺，其实系喺首歌嘅最后尾再加嗰啲好嘅嘢嘅嗰个位置度，系啊。 今次咧喺潜意识告白，我觉得系认识多咗 Hazel Trio 一个新嘅面貌，因为之前比较少见到呢一面啊。其實在做呢首作品對你嚟講最學到嘢啦，或者叫做最多新嘅 input 係會係喺首歌嘅邊一方面咧？ 講翻都係，其實都係喺首歌嗰個感情嗰個重要性嗰度，因為咧呢一首歌係我哋從來都冇試過係話做咗一首歌出嚟之後係覺得我哋每次聽翻咧都會係感受到與。當時我哋諗呢首歌嘅時候，嗰、那個感覺，嗰種嘅感情，咁因為咧，之前我哋嘅歌好多時候都係嗰個音樂底行先啦，而唔係嗰個感情行先啦。咁我哋今次做咗呢樣嘢之後，我哋就發現演員一首咁樣嘅歌係會更加可以影響到人，或者令到人哋有感覺嘅聽嘅時候，咁所以我哋就學到原來一首歌咧呢樣嘢，可能有陣時緊要過嗰個音樂底。 咁會唔會喺讀嘅時候啦，即係再 further 去諗嘅個曲上面，或者甚至乎錄音嘅時候，都要營造嗰個氣氛？即係我舉個例，盞燈較暗啲啊，或者係即係大家悄悄地咁樣飲少少酒啊，即係有冇需唔需要都有一啲咁樣去營造翻嗰個感覺，去令到唱出嚟又好，彈出嚟都好，咦貼近翻首歌個 mood 喎咁樣。 定係會唔會係攞個 IG 出嚟咯？ 其實會㗎，其實真係講音樂呢啲嘢咧，係真係嗰個 vibe 嗰個氣氛真係好緊要嘅。咁即係如果有陣時，我當因為我哋有陣時我哋嗰個 band 房可以開一盞開一個掣咧，係會好似 office 咁樣超白咁樣嘅，即係全部白燈咁樣。咁我哋就會唔開嗰、那個，開翻係全部嗰啲細細盞嗰啲黃色嗰啲燈咧。咁樣就會令到成個 vibe 係舒服好多。咁樣然後有咗嗰個感覺之後咧，就去做嘅所有音樂都會係有 feel 好多。 咁今次呢一首《潛意識告白》，頭先一路都有，我哋一路不斷提到即編曲上面嗰樣嘢啦。咁有冇一啲關於今次呢首歌編曲嘅一啲東西都可以俾我哋聽眾了解下？即哦，原來今次我哋有咁樣樣設計嘅，或者大家可以留意呢一啲位，點解我哋咁樣安排？即可以細拆少少，等即聽眾再聽嘅時候，哦，原來有啲咁嘅嘢出現咗喺裏邊咁樣樣咧。 我諗呢首歌嘅編曲裏邊會比較唔同嘅係，可能正常一首正常嘅歌嘅 structure， 可能又係可能吉他、bass、鼓或者多個琴咁樣啦。咁始終我哋三人樂隊，我哋做到嘅嘢都比即係我哋樂器上都限制咗嘅。但係咧變咗我哋今次喺個演奏方法，甚至係喺嗰個那個 structure 個鋪排上邊係我哋係有專登去做一啲新嘅嘢，即係例如可能首歌嘅 intro 部分或者係一啲中間過場嘅部分咧，我係bass 係會做一個彈一啲好似鋼琴或者一啲好似電子琴咁嘅聲，一啲 bass chord 咁樣啦。咁過往 bass 呢個角色可能淨係彈一啲可能會啲單音根音啊，即係會好似咚咚咚，好似好悶咁樣。咁但係今次我嘗試咗係做一個好似聽落去會比較有啲幽怨啊，啲抽身嘅感觉嘅一个编排咁样。咁然之后喺首歌慢慢去 develop 去到高潮嘅时候，就会开始所有嘢都好多咗好多嘅唔同嘅乐器啊，令到件事气氛系推到去一个好一个 peak 咁样咯。 咁譬如喺鼓方面啊，因為今次隻歌都唔係一開始就焚啲鼓出嚟，都係慢慢去到，好似我冇記錯係差唔多到第二個 verse 開始慢慢先啲鼓開始慢慢入嚟咁。咁喺你嘅 angle 去編排今次隻歌嘅鼓又係如何呢？ 我覺得《潛意識告白》喺鼓 part 入面比較有趣嘅係，我哋錄音嘅時候係用咗兩隻 snare 嘅，兩隻小鼓嘅。咁歌曲頭段嘅時候，我哋用一個 low tuning 少少嘅 snare 啦，咁即係個心情係比較平復少少啊，埋藏著自己嗰啲 feel 嚟嘅，係啊。咁但係其實隨住個歌曲一個進度一度去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例如去到second verse 啊，嗰啲 high hat 又會開開合合啊，即係嗰啲情緒波動嗰啲 feel 啊。去到 last 可能 chorus 嘅時候咧，就會有個 feel 係比較混亂嘅，即係個就特登想營造個效果就是。已經是準備出事那些 聽完機 器了，就是想帶這些感覺給聽眾聽，但其實基本上個編鼓的部分是其實聽到是比較簡單的，只不過是有這些位置可以點綴一下首歌，是的， 即係可以配合翻隻歌嗰、那個 emotion， 由初頭點樣一路去到後面啊，即係配合翻個歌詞啊咁樣，就係啱啱你講嘅呢啲小 design 咁樣。 冇錯冇錯。 咁至於去到吉他嗰個位啦，因為阿 Joe 係vocal 兼吉他啦，今次 intro 一嚟咧就整個吉他線啦，嗰、那個位幾長嘅，係咪其實去寫呢首作品嘅時候一諗，其實就係先嚟咗個 intro， 夾咗個 intro 出嚟先有後邊嘅。 絕對係嘅，嗰、那個 intro exactly 就係我哋。當時嗰個 vibe 嗰個氣氛嚟嘅，咁因為咧 Pattern 彈咗嗰個 bass 嘅 chord 啦，咁其實咁嘅意思就係話，哦，我唔使彈 chord 咁嘅意思，即係吉他手唔使彈 chord 嘅時候，咁就開始可以彈少少，即係一啲濕濕碎嘅一啲好似一個 solo 啦，但我會覺得係好似一啲嘅效果咁樣嘅嘢，咁用咗嗰啲嘅用特別啲嘅聲咁樣去做呢一個開場，因為其實呢一個做法係真係比較少有嘅，即係話個 bass 做緊 chord， 然後就由個吉他去做少少許嘅修飾咁樣，咁因為呢個 exactly 就我哋當時嗰個 vibe， 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個最成功嘅嘢，呢首歌真係最影響到人嘅嘢就係呢一個聲音做到嗰個效果。 咁啊，亦都知道咁啊，而家有呢一首《潛意識告白》啦。咁啊，其實阿 Gary 可能佢即係一路已經有同你哋可能講緊，即係希祖 trio 嚟緊音樂方向啊嗰啲咁樣，係咪即係其實過呢段時間都好緊密咁樣 keep 住同佢有去即係溝通，究竟我哋未來嘅方向啊，做啲曲風啊、題材啊嗰啲咁樣，都已經有啲都定咗，只不過可能慢慢推出緊咁解嘅啫。 其實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咁樣咧， Gary Tong 都係唔會同我哋講話你哋做呢個風格啦，佢哋唔會同我哋咁樣傾嘅，佢係會想我哋可以做到我哋嗰樣嘢出嚟，咁所以好多謝佢嘅地方係因為我哋自己揾到呢一個方向啦，然後我哋其實做咗幾首歌咧，係佢覺得 OK 嘅，咁而且佢都係想幫我哋做，不過真係我哋而家就淨係做咗一首歌，咁佢就離開咗，咁所以我哋嚟緊嗰啲歌咧。 即係佢話過要做嘅歌咧，我哋都會繼續做埋佢嘅，係啊。 嗯，咁所以嗰個嘅模式就係你哋做咗咗俾佢聽，如果佢覺得即係 OK 啦，好似有其中一個，即係好似一個聽眾嘅身份，佢、覺得 係 OK 喎，正喎，咁樣就出啦，即係一個咁樣嘅關係多啲咁。 嗯，係啊，係啊。咁當然佢會再之後再加好多嘅嘢，去令到首歌昇華咁樣。 嗯 ，OK， 因为始终 Gary 是一个即系大家都知系一个香港好传奇级嘅一个监制啦。咁其实当喺佢口中话呢首歌 OK 可以出，咁其实嗰个好似系一个即系对我哋嘅肯定咁样。所以变咗就系、是、诶，喺佢呢堆作品里边，其实即系做少少预告啦，都系佢系离开之前都话会有啲想法留低咗嘅。咁呢啲想法我哋都会将佢延续落去啦。咁可能嚟緊都會繼續做好佢啦，咁、另外都有啲新嘅作品係會 tribute 翻， 係會同佢致敬翻嘅，咁呢個都係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嗯，咁呢一首作品《潛意識告白》，你仲記唔記得？即係當初俾阿 Gary 聽嘅時候，佢嘅反應啊，或者佢有講咗一啲咩嘅説話？好似你啱啱所講嗰種，好似一種肯定咁啊！呢、一首作品 係啊，佢就係講話 OK 啊。差唔多就係咁，係啊，係啊，因為唐生係對我哋嘅要求係高嘅，即係佢好錫我哋嘅，咁所以我哋嘅歌有陣時俾咗佢，佢覺得咁樣，咁我哋都明白， 係 係啊，咁所以到佢講 OK 啊嘅時候，佢係真係咁嘅意思咯，係啊，咁而且佢都話啊要做啦呢啲歌咁樣，咁所以我哋就知道 OK 係真係去到一個OK 嘅水準，係啊。 好啊，咁啊，亦都好似啱啱你所讲，拭目以待啦。咁啊，起早 trio 有而家呢一首《潛意識告白》，咁啊，之后嚟紧陆续嘅作品，咁我哋之后睇下有机会又再邀请你上嚟。到时候我再谂个第二句送俾你三个。今日再次多谢起早 trio 嘅三位，thank you， 多谢， 拜拜。 过着每一天，再想念。